些许的不羁，早已透露空虚的讯息，满脸又不真实的华丽，思念的你把我的平静隔离，我是客厅留不住你，拥有是我奢侈的 黑的云布满在天空。 却仍想开口、哦哦、呼唤的人是我，爱上黑色的天空、哦、将和平岛屿征服，那风

在身边，曲终相随，我跟自己妥协，放开你无忧的飞，没有选择，只为爱太遥远。若是爱人的心Yeah.

是圆满。 我曾为了情感长存